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武魂殿学院战队的七人当然知道这个技能已经被史莱克七怪看过了，但他们对自己却有着充足的信心。红光闪烁，原本的两个人变成了一个长发飘飘，看上去分辨不出男女的人，头发变成了红色，这由邪月和胡列娜组成的身影悄然舞动起来，两柄放大了足有一倍的月刃带着流红般的光彩在张开的手臂前端闪烁，伴随着那澎湃而浓郁的红光骤然增强，这合体后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浓郁的红雾之中，而史莱克七怪也完全被这片浓雾所包覆。武魂殿学院战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控制系魂师，但他们的控制能力却前所未有的强大，究其原因就是这个武魂融合技妖媚。这个武魂融合技最大的特点就是控制，在妖媚技能控制范围内，所有人的感官都被降低 50%， 魂力被压制 50%， 一切行动迟滞 50%，可以说是一瞬间就把对手逼入了绝境之中。那浓重的红雾就是混合了戾气与迷幻的特殊能量，除了三种负面状态的施加之外，最为可怕的是在这红雾之中只有施展武魂融合技的邪月和胡列娜才能视物，突然失去视力无疑会令人心神大乱，更何况还是在被整体削弱的情况下，哪怕是与邪月他们同级别的对手栽倒在这个武魂融合技中的也不知反击，这个魂技的效果足以与普通魂师的第七魂技相媲美了。眼看着史莱克七怪被吞噬到红雾之中，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其他队员脸上都不禁浮现出了一丝冷笑，教皇比比东的神色也变得柔和了几分，宁风致皱起了眉。 这局面是大师安排好的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深入对手的武魂融合技绝不是一件好事，史莱克七怪居然都没有人阻断对手这个武魂融合技，在被全面削弱的情况下，他们怎样与对方争斗呢？ 大师的目光转移到正在专注看着比赛的教皇比比东身上。 看不出我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做吧？以弱胜强就必须要出奇制胜，武魂融合技又如何？虽然是控制，但只是削弱控制，并不是整体增幅。 深入粉红色范围之内，史莱克七怪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重了起来，感知顿时变得迟钝，一切动作都仿佛被无形的屏障阻碍着。但大家都没有惊慌，在被红雾笼罩前的瞬间，除了唐三之外，另外四个人将宁荣荣和奥斯卡围拢在中央，而奥斯卡却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依旧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的香肠。两声脆响在红雾中响起，同时响起的还有一声不男不女的惊呼。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攻击方位呢？ 问出这话的正是邪月与胡列娜的结合体，唐三那化为玉色的双手正好架住了他那悄然滑来的月刃，他从唐三脸上看到了一丝微笑。作为武魂融合技的主导者，邪月赶忙发力，但是他这一发力却发现自己的力量用在了空处，唐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松开了手。与此同时，唐三双臂同时一震，连接在他手臂上的蓝银草如同波纹一样震荡开来，六道身影同时从红色雾气中甩出，外界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惊呼声刚落，六道身影已经从红雾中腾空而起。除非是飞行类的魂师，其他普通魂师在这红雾中根本无法辨别方向，一旦被粘上就不可能挣脱。可唐三却丝毫没有迷失方位，在对方没有来得及控制武魂融合技的情况下，凭借蓝银草一下子就将其他六怪甩出了武魂融合技范围。这是唐三的计谋，他利用的就是对方来不及催动武魂融合技的瞬间。一声虎吼从戴沐白口中爆发，他的身体尚在半空，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杖，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同时爆发，身体在半空中快速膨胀， 而朱竹清脚尖在蓝银草上借力，速度陡增，瞬间追上戴沐白，整个人都悄然伏在了他的背后。巨大的火焰双翼从马红俊背后舒展开来，小五则直接落向地面，史莱克七怪一下子就进入了战斗状态。看到这一幕，教皇比比东脸上突然流露出了一丝冷笑。 以为这样就能逃脱我的武魂融合技吗？ 刹那间，红雾骤然扩散，几乎是一瞬间就整体转移了方位。庞大的雾气将刚刚释放出魂技的史莱克六怪再次笼罩其中，哪怕是马红俊那炽热的凤凰双翼也无法对红雾产生丝毫影响。原来这红雾是由邪月和胡列娜融合体为中心绽发的。眼看着史莱克六怪脱离武魂融合技范围，邪月立刻放弃对唐三继续攻击，直接加速以身体带动红雾，再次将史莱克六怪笼罩在内。在辅助魂师的帮助下，这次他的红雾分散的面积更大，几乎笼罩了场地四分之三，只有他们那一方的其他队员没有被覆盖。 除非你们会飞，否则想要脱离我的武魂融合技那是不可能的。 邪月再次没入红雾之中，这次他放弃了对唐三的攻击，而是直接摸向了宁荣荣。谁都知道这个天下第一辅助武魂的厉害，先让宁荣荣失去战斗力，无疑会给胜利增加砝码。而就在邪月扑出的同时，耳边却传来了唐三的声音： 那我们就飞给你看。 无论是腾起在空中的戴沐白和朱竹清，还是落入地面的其他人，在这一瞬间背后突然都冒起了一层淡淡的光芒，光芒化为翅膀，六人的身体几乎同时加速，一瞬间就冲出了红雾范围，直接升入空中。正是大香肠叔叔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起了作用。从比赛一开始，奥斯卡就在不停地制造着他的香肠，第一根是亢奋粉红肠给了唐三，之后他飞快地制造出了六根飞行蘑菇肠，分别给了自己和其他五人，此时用出正好脱离了对手武魂融合技的控制。 这怎么可能？ 比比东眼看着史莱克六怪飞出，也不禁瞪大了双眼。戴沐白和朱竹清直扑对方的另一名魂王焰，马红俊和小五则迎上了另外三名战魂师。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光芒绽放，一瞬间就给马红俊施加了攻击增幅，给小五施加了敏捷增幅。在这场比赛之前，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只用过一次，就是当初对战象甲宗的那场比赛，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被如此关注，而且当时飞在空中的只有唐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被他用蓝银草控制的。忽视一名辅助系魂师是武魂殿学院战队最大的失误，此时还胜负未分，但战局已经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中了。看到六个人突然飞出自己武魂融合技的控制范围，邪月也是大吃一惊，但此时此刻他却有些骑虎难下了。武魂融合技固然厉害，可一旦施展之后就会大幅度地消耗自身魂力，同时在武魂融合技施展过程中是不能再施展其他技能的。对手飞行的能力令邪月明白自己的武魂融合技优势不在，但这时他也不能解除这个技能，否则只会令自己与胡列娜的魂力消耗更大。现在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先干掉武魂融合技控制范围中的唐三，然后再去辅助队友对付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邪月相信，虽然少了他们兄妹二人，但己方的实力却依旧不是史莱克学院能比的。令邪月有些意外的是，在他短暂呆滞的时候，唐三并没有向他发动攻击。等他回过神来再看向唐三时，唐三整个人都已经出现了奇异的变化。他吃惊地发现，不远处的唐三背后生出了八根粗壮凝恶的长腿，每一根长腿的长度都在四米开外，粗如手臂，紫黑发亮，一根根微曲的倒钩上寒光闪烁，每一根长腿都分成两截，最前端的锋锐就好像无坚不摧的长矛一般。 魂骨！ 一瞬间，邪月就猜出了唐三背后八蛛矛的来历。比赛之前，他们曾经仔细研究过唐三的魂技。唐三只有四个魂环，除了乱披风锤法那昊天宗的自创技能之外，唐三的四个魂技早就被他看透了。此时此刻，他身体突然出现的变化，显然不是魂技所造成的，唯一的解释就是魂骨。 从背后涌出，难道是躯干魂骨？ 原本打算在短时间内解决唐三的想法，立刻被邪月压了下去。 虽然眼前对手的魂力比自己弱不少，可是这魂骨的出现无疑拉近了双方的差距。现在他最大的优势还是凭借武魂融合技对唐三进行削弱。 只要我小心一点，不仅能够完成教皇交付的任务，还有余力去帮助伙伴们。 但是真的像他想的那么容易吗？之前唐三没有趁机发动攻击，就是利用那短暂的时间释放出自己的外附魂骨八蛛毛。八蛛毛的出现立刻令唐三感觉到全身一轻，八蛛毛的增幅效果直接就将对方武魂融合技的削弱给抵消了。昨天唐三和大师商量时，他告诉大师他愿意以一己之力来面对这两大强者。他盼着对手在一上来就施展这个技能，因为使用了武魂融合技，邪月和胡列娜就不能再使用其他技能，而魅惑对于拥有紫极魔瞳的唐三来说根本就是无效的。所以当唐三深入红雾之后，他所受到的影响远比邪月判断的要小。凭借着紫极魔瞳，他完全能够清晰地看到周围的一切。这是八蛛毛吸收了第二只人面魔蛛能量之后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